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系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今日咧，如果大家睇紧嘅话咧，就知道咧好热闹，仔仔一堂吓，因为我哋有成三位嘉宾咁多，咁所以咧就要阿 Jeffy 都略为休息一下呢个礼拜吓，真系坐唔落咁滞啊。咁样咧就有一位咧，其实大家之前咧就应该都见过噶啦，就系 Ringo 啦吓，即系离我最远嗰位啦。咁样咧就另外两位咧就系分别阿 Stanley 就同埋阿 Sunny 嘅，首先吓多谢你哋先吓。 Hello， 各位好。 咁样咧就嗱，阿 Ringo 我两位介绍下啦。就其实咧，即系上次佢都上过嚟嘅，但系嗰次咧就讲咩咧，就唔系讲呢样嘢，就系讲呢个我哋啲发烧音响嘅数码化。 系。 嗰个题目嘅你都唔记得咗咧。 唔系维斯利都讲过。 系咁维斯利咩？我都仲冇咩印象喺呢度講。 維斯利唔係同你講，係唔係同你講？ 冇錯啦， 唔係同你講。 嗰次同阿龍子明佢哋唔知喺邊。 係維斯利。 咁但係咧，我哋就上嚟呢個浩浩汤汤咧，就係講即係而家我哋嗰啲咩串流技術啊，即係好串嗰啲啦，即係我就唔夠串。咁樣咧就係嗰啲數碼化嘅題目嘅。咁但係咧，實際上佢以前咧就係一間玩具公司嘅 CEO 嚟嘅。但係咧冇幾耐之前咧，佢就炒咗老闆魷魚。點解咧？因為咧佢係想全程投入一個新嘅一個事業，但係咧佢覺得呢個更加有意義嘅，就係講社會企業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咧，我哋個主題都係社會企業。咁所以除咗阿 Ringo 之外咧，阿 Stanley 咧，嗱佢咧就其實係戴好多頂帽啊，好多身份啦。咁但係我暫時介紹佢嘅咧，就係啦，國際青年商會嘅係2012年香港總會嘅會長嚟嘅。 冇錯， 係啦，冇錯。咁但係咧，實際上咧，佢自己亦都好熱衷於呢個社會創新啊，呢個議題。咁佢亦都喺嗰方面咧做咗唔少嘢，一間會介紹啊，叫佢介紹多啲。咁但係另外咧就係阿 Sunny 啦，坐喺我旁邊嘅。咁啊 ，Sunny 嚟講咧就是。是我的師妹就是 Hong Kong U 的，不過呢我讀物理，你是讀這個社會科學是吧，但現在來講呢就即是其實他畢業之後就投身了這個是即是社會企業這個領域了，現在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搞社會企業的在香港的組織叫人人學社，入面呢就做一個項目主任的就是 Project 的 Officer 這樣的。不過呢就其實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社會企業，但其實為什麼會有社會企業這件事呢，都是很明顯看到我們現在整個的那個社會和經濟那個結構呢，其實是未能夠照顧到所有人的，亦都甚至話呢，即係話喺個社會個經濟增長過程入面呢，或者我哋不斷咁樣繁榮進步呢，但係嗰個財富呢個分配呢係不均嘅，就會有呢、這、一個貧富懸殊嘅現象，而且呢個現象呢似乎就越嚟越犀利添，咁照計嚟講我哋應該社會進步應該貧富懸殊應該越嚟越收窄至係㗎，係咪咁呢個係好慨嘆，因為點解呢，我講返我真係我逐啲咁講，我成日咁講，即係我僆仔嗰陣時，即係我僆仔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即係知道咧，聯合國成立嘅其中，即係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平啦。但其實第二個目的咧，當時佢係好高調，而家講1945年嘅時期咧，佢就係話咧，應該我哋人類除咗即係達到永久和平咧，希望係逐步咧消滅地球上面嘅貧困嘅。咁呢個咧，亦都係聯合國成立嘅組織。咁但係1945年到到而家就嚟呢、這個2015年都嚟緊嘅時期咧，其實呢個目標咧，即係喺某啲地方係有進步，但係都某啲地方咧，你覺得咧係？毫無即係可以話寸進啊，或者甚至退步嘅。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課題啦。呢樣嘢係嘛？點解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嚟講？咁所以呢個同我哋而家所走嘅嗰個嘅經濟發展嘅道路有關。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係話希望社會企業咧個出發點都係爭取伸張社會嘅公義。咁啊，講到真章社會公義咧，不過唔好意思啦，我都要爭少攞大家少少時間啦，因為大家啦可能都見到我咧，即係如果睇緊嘅話咧即係我襟上咧都攬咗呢個黃絲帶啊。咁啊，講真咧，自從咧即係佢哋啲學生跟住呢個所謂三子就話佔領中環行動啟動啦最先叫黃絲帶行動咁我咧就日日咧。其實我都係攬住呢條黃絲帶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呢、這個呢我實際上亦都去過金鐘，去過銅鑼灣，而啱啱今日呢其實係落過去旺角，其實我咁耐呢佔中之後我未去過旺角㗎。咁我頭先下晝都去咗。 聽日我哋約咗旺角野餐㗎喎。 我知係即係聽日我哋去旺角野餐嘛。但我今日忍唔住呢我係提早落咗去。點解呢？因為我今日呢亦都卒之呢係寫咗第三封信啦。 咁但係可能呢，如果大家即係淨係聽我呢個節目，就平時冇上我 Facebook 嘅習慣呢，而家要改啦。就即係話唔該你呢，聽完節目呢都日日都上下我個 Facebook。咁因為我喺 Facebook 呢，其實我喺咁多日嚟呢，自從呢個黃絲帶行動啊佔中呢，其實我每日差唔多都有寫嘢上去嘅。咁我就亦都有去即係支援啲學生啦，咁亦都會影咗啲相呢，就會擺上個 Facebook。但係事實上呢，我由10月2號開始呢，其實我就到到今日呢，我就寫咗三封信俾學生嘅。我就叫做敬告全港同學書，咁之一、之二、之三。咁每一封呢，其實都有自己嘅題目嘅。第一個呢就叫做戰略性嘅撤退呢，就係、是、以保留抗爭嘅實力。咁、但係其實呢個比較早期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個呢就係、是、因為發放催淚彈之後一兩日之內寫嘅。咁好擔心。咁因為發覺呢，除咗金鐘又加埋銅鑼灣，除咗銅鑼灣又加埋呢個旺角，咁後面又加埋尖沙咀廣東道咁樣係咪，即係有少少好憂慮啦。咁然之後呢就第二封呢就叫做抗爭事硬道理、第三封呢其實就是今朝早寫嘅，就係叫做呢全球公民起義即係其實呢我哋已經去到一個呢即係唔起義唔得嘅地步啦。咁我其實我喺第二封信已經咁寫，第三封信我重申呢，我話其實而家我哋嘅抗爭呢，就算個結果係點都好啊，其實呢絕對唔係一個終結，而啱啱相反係一個開始啫。因為而家我哋全球嘅不公義嘅實在太多啦，我哋要即係伸張公義，扭轉呢個形勢嚟講呢，有大量嘅工作呢係等緊我哋去做。咁所以我喺嗰封信入面呢，即係三封信都係呢，我特別呼籲呢，就係同學們呢，即係喺今次嚟講，我梗係即係完全支持佢哋啦。咁但係我覺得喺策略上呢，佢哋真係要係認真心思，就係、是、考慮呢，即係無論結果點啦，佢哋一定係要即係顧住自己人身嘅安全啦，同埋保留實力啦，因為呢其實更大嘅抗爭呢就喺我哋面前嘅，咁呢個呢就我就借呢個少少時間就發表下我意見啦。咁三位有冇啲咩想借呢個機會都 當然有啦， 三門講下。 咁我同你都為傑出青年協會草稿咗我哋傑出青年協會嘅公開信啦。 係啦，冇錯啦。 咁亦都喺你個網站、我個網站同埋傑青會嘅網站出咗嚟嘅。 係。 咁我哋都係好開心，都好驚訝地呢，因為傑出青年協會嘅會員嚟講都係喺社會上有一定地位嘅，咁亦都工商界都有嘅，咁但係呢佢哋都係好支持我哋個角度，即係冇話譴責學生或者譴責任何一方面，咁完全係以一個整體性嘅角度咁我哋出呢個公開信啦，咁樣我覺得係好好嘅，喺某一方面嚟講係凝聚咗社會嘅一啲共識嘅，即係對一啲公義嘅事應該做嘅嘢，同埋即係我哋點樣睇嗰個價值取向嗰個問題，我覺得係做得好嘅。固然啦，我知道好多朋友啊、家庭啊、公司同事啊， 曬面啦， 全部反曬面啦， 真係七彩啦。 咁所以變咗，亦都要由一個正面嘅角度睇翻呢件事咧，我哋學到咩咧？即係首先，全世界嘅傳媒都覺得，哇！香港嘅年輕人簡直係 easy bang，簡直係冇得頂啊！世界嘅典範啊！我同你一路行嘅時候都話，我哋一路想啲年輕人喺屋企做嘅嘢，佢唔喺屋企做，去街條大街嗰度完全做曬 啦， 垃圾分類啊、回收啊、 守望相助啊、互助互愛啊，又即係完全知呢、這個有紀律啊，又有呢個衞生啊、清潔啊，乜都做曬啦。 冇得頂啊！ 唉， 咁年青人啦，新年你有冇嘢可以 有啊，其實我同我嘅創辦人、人文學社嘅創辦人都有去金鐘度視察，因為覺得今次呢個叫做好重要嘅事件。 係。 咁我創辦人其實都係 創辦人即係謝家驅博士咯， 博士係咯。 係。 咁佢就好 impress， 因為佢都參加過以前香港以前嘅啲可能動盪啊、暴動啊、綠 產貪污觸國法 嗰啲 先出嚟啦，係 啦。咁佢未見過有一次係咁大規模而且咁有系統嘅一個起義， 但都係咁和平嘅。 係啦，咁我哋自己諗咧，後來我哋睇完之後就作咗一篇文章，就叫《讓社企精神佔據中環》。 非常之好啊！ 咁就 Michael 會先講嘅嘢。 係咪喺人人學社嘅網頁啊？ 可以係啊， 係啊， 係嘛？咁我呼籲大家上去睇下啦，一定要。 係啊，係啊，咁我哋希望就係今次呢個嘅素質咧，啲青年人去到社會嘅時候，唔會因為某一啲嘅嘢令到佢 佢哋個赤子之心融咗。 係係。 咁所以我哋就覺得社企精神就係對人嘅意義係啲乜呢， 係 就係一定要保持住對社會嘅一個關心度，就好似你所講嘅一模一樣。 冇錯冇錯，非常之好嚇，讓社企精神係佔領中環啊！好，咁啊 ，Stanley 咧， 我諗今次整個嘅活動啊、運動啊咁樣啦，咁啊的而且確令到好多不同年代年紀嘅香港人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反思。 嗯。 我諗無論大家係響一個乜嘢嘅睇法嚟講咧，都會被學生呢一份嘅熱情嚇，即係感動到。 冇錯。 亦都好多時候咧，會我哋之前嘅時候好多都詬病啊，我哋新一代嘅青年人啦，究竟對我哋社會嘅參與係去到幾多幾深嘅咧？咁我諗今次整個嘅運動嚟講，都見得到即係我哋香港嘅新一代咧，即係對於香港本身嘅未來啊，有好有好大嘅承擔。即係我哋有個 everyday citizenship 嗰個積極公民嘅概念。 係、 即係我諗起碼嗱、即係字眼上嚇、起碼我哋見得到個個都起動起來。 係 啊，咁即係呢一個我諗係即係呢個參與，無論係響一個乜嘢嘅程度嘅參與啦，嚇、即係呢一份嘅熱情咧，都係好勁嘅。 嗯，非常好，係嘛？咁所以咧，就希望呢個熱情咧，就正如頭先阿新年所講，就唔好冷卻。 嗯。 咁當然呢個唔好冷卻咧，就真係牽涉到一個即係話而家係呢個運動啊，最後點樣我哋話可以能夠圓滿結束呢樣嘢？咁啊，真係其實好艱難嘅，我相信我哋暫時嚟講都係比較上悲觀嘅。咁但係咧，我哋當然絕對絕對即係唔希望見到嘅，當然就係一個武力鎮壓嘅場面啦嚇。咁、樣咧就因為武力鎮壓咧，即係除咗嚇、即係傷害咗學生之外咧嘅身體之外咧。即係最擔心嘅就都可能咧傷害埋佢哋嘅嗰個心靈啊，嚇、就好似你咁講啦嚇，於是咧就會有部分嘅學生咧就會係心灰意冷啦，啊甚至就係、完全我哋以後都唔搞呢個社會運動啦，不如咧就專心賺錢咁就算啦咁樣樣嚇，絕對有啦，六四之後亦都係有啲人係咁樣樣啦，係嘛，咁所以呢個我哋係絕對係唔想見到嘅嚇、好啦，咁樣咧嗱，如果你話咧我哋就唔好俾呢個熱情冷卻。我哋投入去啊，就今日咧翻翻嚟我哋呢個主題啦，就係、呢個社會創新或者係社會嘅企業啦，嚇、咁咪你哋兩位即係同我哋再解釋清楚，究竟呢樣嘢或者兩樣嘢，我唔知一樣定兩樣嚟啦，係嘛？咁啊，其實究竟係代表乜嘢咧？同埋我哋而家其實香港係做緊啲乜嘢咧？ 我諗阿 Sunny 可以介紹一下，好嘛？ 介紹一下 社會創新嗱，咁我俾個前提出嚟先啦嚇。基本上呢個整體概念嚟講咧，即係其實有人講社會創新，有人講社會企業，有人講 social business 先啦，都係其實企業嘅一部分。咁我哋嘅理論咧、理念嚟講咧，就係、為一個整體嘅社會嘅問題啊，啲社會係好多問題出咗嚟㗎，大家唔能夠否認㗎嘛， 係 提供一啲嘅新嘅策略、新嘅思維。同埋最緊要喎，其實一個重點係一個新嘅 process 啊，即係 rethink 嘅 process， 即係個流程嗰度點樣改嘅。咁其實有好多成功嘅例子咧，就係因為佢個流程就改變咗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效益出嚟嘅。咁仲有係一個資源嘅組合，即係話以前 都做抽象咁 啊。OK， 咁所以我哋要具體例子咯， 係咯係咯係咯， 具體例子咯，係咪？咁啊，咁我講講先啦。如果咁講 ，OK， 即係我參與唔夠啊 ，Sunny 來嘅。我第一次去人人學社咧，就係 Sunny brief 我嘅，係參加嗰個孟加拉嗰個社企體驗團啊嘛， 係 Grameen Bank 啊嘛，即係嗰個啦。Grameen Bank 就係大家都聽過㗎啦，就係2006年。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我依個譯咧就係Muhammad Yunus 尤老師啊， 尤老師啦，係啦， 加拉經濟學家。 咁佢最成功嘅或者最為人所稱譽嘅咧，就係嗰個微型信貸啦。咁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就係 微額貸款， 微額貸款啦，係啦 ，microcredit 係啦。佢應該係1972年，就係、哇對嗰個孟加拉，你啦，孟加拉今日都係一窮二白嘅，我未去啊，新年去咗四次啦，去大團嘅次，孟加拉嘅即係就嚟可能係一個友誼嘅大使咁樣，可能可以 唔係做 tester， 但係成日去孟加拉嘅香港人， 冇錯，咁。1976年咧，佢係將佢自己嘅$27，我記住喎，$27就借咗俾42個嘅女士， 村民係女士嚟嘅， 咁每人係分得少之又少嘅，但係咧居然每一位 能夠係堅守佢哋承諾，用咗佢哋少少嘅呢啲貸款咧，就自己可能積下藤籃啊，做下好多其他好濕碎、好濕碎嘅嘢咧，係個個人都還翻錢俾阿尤老師啊嘛，係 啊， 係嘛，咁變咗尤老師咧就係、是、哇感覺到，咦呢樣嘢原來可以做得到喎，咁 或者我補充少少啊 ，Ringo 啊， 你講你講， 因為從來咧就你有事即係嚇應急要借錢。咁當然呢就更加多就係因為做生意營商要借錢啦，咁你就會搵銀行啦、當然而家呢就鋪天蓋地嗰啲廣告都係財務公司啦，係咁、但其實財務公司呢樣嘢係新生事物嚟㗎我相信係咪、即係我又係我僆仔嗰陣時邊啲財務公司咁少之又少㗎嘛，其實即係借錢就諗起就去銀行㗎啦。